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龚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今天的节目还是由我和 John 来主持。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6,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六课，谈天气。大家还记得吗？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描述物品的说法，其中有这些主要句型。 What's it like? What color is? What color is your bike? How thick is? How thick is this wall?What's it made of? What's this bottle for? What does the flower look like? 您在课后复习的怎么样？都能灵活应用了吗？好，现在我们就来学习新的内容，有关天气的表达方法。如果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可以说 Beautiful day, isn't it? 天气很好，对吧？这里的 beautiful day 实际上是It's a beautiful day 的省略说法。 Beautiful day, isn't it? Beautiful day, isn't it? 此外，我们还可以用 nice 和 fine 来代替 beautiful, 也就是 Nice day, isn't it? Fine day, isn't it? 若是天气不好，用英语说是 Terrible day, isn't it?Terrible, terrible, terrible day, isn't it? 那么我们想问一问，今天的天气怎样，该怎么说呢？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在这里我们用的是 is. What i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今天很热。 It's hot today.It's hot today. 那么问昨天的天气怎样，该如何说呢？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yesterday? 大家注意到了吗？这里用的是 was.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yesterday?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yesterday? 昨天下雨了。 It was wet yesterday. It was wet yesterday. 咱们再来看看如何谈论明天的天气。 What'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like tomorrow? 这句话的意思是明天天气将会怎样？这里用的是 is going to. What i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like tomorrow? What'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like tomorrow? 我想明天是个好天。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nice day.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nice day. 好，咱们把这三组句子连起来说一说。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It's hot today.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yesterday? It was wet yesterday. What'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like tomorrow?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nice day.咱们再做一遍。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It's hot today. What was the weather like yesterday? It was wet yesterday. What'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like tomorrow?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nice day.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温度的说法。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今天气温几度？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今天是20摄氏度。 It's 20 degrees centigrade today. Degree 指的是一度两度的度。Centigrade 是摄氏的意思。 It's 20 degrees centigrade today. Degree, degree. Centigrade, centigrade. It's 20 degrees centigrade today. 有时下雨，用英语说就是 It rains sometimes. Sometimes. It rains sometimes. 咱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t has stopped snowing. 已经停止下雪了。在 it has stopped 后面加动词 ing 形式。 It has stopped snowing. It has stopped snowing. 我们还会常常谈到季节。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here? 这里最好的季节是哪一个？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here?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here? 您可以在以下四个季节中做出选择。春天。 Spring, spring, 夏天 summer, summer, 秋天 autumn, autumn, 秋天我们还可以说 fall, fall, 冬天是 winter, winter, 咱们经常还会用到下面这句话。 Have you got used to the weather here? 你已经习惯了这里的天气了吗？大家注意 ,get used to, 后面一定要加名词。 Have you got used to the weather here? Have you got used to... Have you got used to the weather here? 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在西方人的交往中，朋友们见面时喜欢以天气作为寒暄的话题。若是与刚认识的人聊天，最好也是从谈论天气开始，千万不要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多少。因此可以说天气是一个安全的话题。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在您的生活中是经常能用得到的，比如说 Hot It's hot today Wet It was wet yesterday. Rain. It rains sometimes. Snow. It has stopped snowing. 在这一课中，我们学到了四个很有用的问句。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Which is the best season here?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Have you got used to the weather here? 最后我们想强调一下本课中出现的两个双元音 A, O 的发音。双元音是由两个单元音组成的。要发好双元音就要掌握好滑动的过程，也就是从第一个单元音滑动至第二个单元音。以 A 为例，这个双元音是由 A 和 E 组成的。我们要从 A 滑动至也就是 A, 大家来试一试。A, day, rain, today, centigrade. Oh, go, snow, home, cold. 今天学习的内容请课后多加练习。 Until next time, goodbye. 朋友们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Listeners,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我是杨玲。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日本語三百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さあ皆さん、今日も楽しく日本語を学んでいきましょう。ヨーレイさん、残念ながら今日でこの番組もとうとう最後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皆さんと共にこれまで日本語を楽しく勉強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皆さん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今天就是我们日语学习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这两个半月，大家是否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讲座，而使得你们生活变得更加愉快、更加充实了呢？ 今日はこれまで学習してきた数々のフレーズの中から、特によく使われる表現をピックアップして、総まとめということで、ご一緒に復習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天我们特意挑选出来了一部分经常使用的句子，再复习一遍。你可以就此检查一下你的学习成果。 日本にも中国から伝わった口音矢のごとし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が、この2ヶ月半、本当にあっという間に時間が過ぎてしまいました。毎回10分の短い番組ですが、この放送をお聞きの皆さんは、必ずや日本語が上達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確信しています。 中国有个成语“光阴似箭”，两个半月转眼即逝。我想大家在每天仅十分钟的短小节目中积少成多，收获一定很大。 それでは皆さん、今日は日本に行ったつもりで、今までの総復習を簡単に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が、準備の方は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下面我们开始复习。你可以设想你已经到了日本，准备好了吗？开始。早上你碰到你朋友时，你是怎么向他们问候的呢？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では昼間でしたら？ 那么白天呢？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では夜でしたらどうでしょうか？ 晚上呢？ 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上面的句子对你来说也许很容易了。那么初次与人见面时是怎么说的呢？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お名前は何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私はヤンリンと申します。 私は和田と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 如果你想知道某种东西的日语表达时，记住下面的句子，一定会很方便的。 これは日本語で何と言いますか？もう一度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 在日本的大都市，尤其是像东京、大阪等交通发达的城市里，电车、地铁、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星罗棋布。你一定得注意不要迷路。万一你迷路了呢？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が、新宿三丁目はどの辺でしょうか？どこで降りるのですか？ 挤了半天的车，你也许会饥饿难耐，你会想到去餐馆。 じゃあ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 そうしましょう。 私は天ぷらにします。ヨーレイさんは？ 私も天ぷらにします。在日本吃完饭后出于礼貌一定要说这么一句话。我知道你一定想起来了。对，就是这一句。 どう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吃饱了喝足了，咱们是不是考虑去买点东西呢？ 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そこの腕時計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上面这些句子我想大家都一定很熟悉了。东西也买完了，在日本的生活也逐渐适应了。我想这是你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到邮局给你的亲朋好友们发一封信或写一张卡片。 これを航空便でお願いします。60円の切手とハガキを5枚ください。 上面这些句子你很快想起来了吗？虽说坐飞机三个多小时就能到日本，但中日两国在气候、饮食等各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国外生了病，最好还是去看医生。那么在医院，医生是怎么询问你病情来的？ どうなさいましたか？ お腹が痛くて熱も少しあるようです。 1日3回食後にこの薬を飲んでください。 好不容易到了异国的日本，一定不要忘了多拍一些纪念照。 すみませんが写真を撮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が。 ご一緒に記念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时间很快，你的访视也将结束，也到了你要和你的日本朋友们道别的时候了。 日本滞在中はいろいろ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またお会いできる日を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す。チャンスがありましたら、ぜひ中国にいらしてください。 大家觉得怎么样？今天复习的内容尽管只是我们300句中很小一部分，但都是一些关键的常用的表达。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句子，还能让你想起那些我们学过的其他句子。 今日でこの放送も最後となります。ラジオをお聞きの皆さん方、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これを機に、さらに日本語を勉強され、そして進歩されますようお祈りいたします。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讲座，但我和柯天君衷心祝愿大家能以此为契机，开始喜欢日语、理解日语，并以此为起点，更加努力学习日语，取得更大的进步。 皆さん、さらに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讲座，并感谢你对我们有始有终的支持。下面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欣赏一首日语歌曲。 すごく好きなこと、ただ伝えたいだけなのに、ルルルルルル、うまく言えないんだろう。ねえせめて夢で。少しずつ思う